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6集，告天下同胞。三，未央宫里，显德皇后也手持着一份书信，笑着一字一句给永乐帝念完。永乐帝坐在椅子上，他的神情有些苍白，表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柔和。 静行也真是娶了个宝了， 显德皇后笑道。 以为是将门出来的女将军，却是个能搅乱人心的女状元。如今冷夜里的书院都在暗中打探这位写书的人是谁，却不知道是个女子。 永乐帝轻轻哼了一声，说， 狡猾如狐， 人家帮的可是你。 显得皇后不以为然， 托他的福，外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传言也都下去了，这不好吗？ 朕又不在乎。 你是不在乎，但是你总要为景行他们打算。 永乐帝不说话了。又过了片刻，永乐帝喊了一声， 请朕。 显得皇后嗯了一下，忽而愣住，转过头来看着永乐帝。晴真是他的闺名，然而这个名字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人喊过了。永乐帝没有看他，而是专心盯着桌上鹤嘴里燃着的半截熏香，问， 后悔吗？ 晴真皇后笑笑， 臣妾从未后悔。 朕死了，你跟着景行，若是遇到不错的人，就改嫁吧，换个名字，换个身份，你很好，也会过得不错的。 显得皇后闻言眼中就有了泪光，她硬生生地将那点子泪光逼下去，看着永乐帝说， 在陛下眼中，臣妾便这么不值得吗？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又自嘲般的笑笑， 也是，在皇上眼中，臣妾一向不重要的。 说罢便站起身来，对着永乐帝说道， 臣妾晓得了，臣妾会如皇上所愿的。 说完便率先离去了。陶姑姑看在眼中，有些想劝，可是最后却终是没能开口。显得皇后性子很好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她生气的事儿。在和永乐帝相处这么多年，更是从来没有和永乐帝脸红过，今日还是头一回对永乐帝发脾气。永乐帝看着那燃烧的熏香，半截熏香都化为尘埃，那空中弥漫的香气终有一日也会散的，就像人的记忆和情谊。叶梅在屋中打扮了许久，她本来就很美，自从到了叶家之后，加上叶夫人汤汤水水的补沾，本来应当越发娇艳的，可不知为何却觉得并无来世那般的光彩照人了，或许是眉目间已经有了疲态。今日他在屋里挑了许久，才挑了一件桃粉色的薄纱长裙，上头星星点点的绣着桃花，再仔仔细细的梳妆打扮了一番，便是有些眼波流转，绝色有物的感觉。走出门去的时候，恰好遇着叶客，叶客诧异的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， 姐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 去孙家小姐府上喝茶的。 叶梅笑道。叶客不疑有他，况且还有叶家的侍卫跟着，叶梅便带着侍卫一起出了门。她将面纱戴上，果真是去了孙家小姐府上。那孙家在陇叶的官虽然不大，却也不是平民百姓。叶梅进了孙府里，由人将她领着去了一间小房。待进了那小房，一眼便看见久等多时的金星明。 金星明见了叶梅，顿时眼睛一亮，目露惊艳之色，很有些痴迷地说道： 梅儿，你真是越来越美了。 叶梅心中越是恶心，面上越是笑得甜美，委委屈屈地说道： 今日出门一时很不容易，差一点就以为不能见到金大哥你了。 若非这孙家大哥与我有过旧时交情，以他妹妹的名义与你下帖子，只怕呀与你见上一面也是不容易。 金星明叹了一声，叶梅笑道： 都是金大哥的本事。 他嘴儿又甜，脸儿又俏，只把金星明哄得心花怒放。正在高兴的时候，突然又听叶梅问道： 只是金大哥什么时候能带我离开叶府呢？叶府我真是一刻也不想待了。 虽然如此，却要细细筹谋，毕竟叶家不是平头小户，必须得想一个万全之策。 叶梅心中冷笑，世上焉有万全之策，不过是金星明的推脱。想来他大约是私下里对叶府有了查探，晓得叶茂才的势力，打了退堂鼓。他抬起脸，楚楚可怜道： 这样拖下去何时是个头？我什么也不求，叶家的荣华富贵也不想，我只想和金大哥快快乐乐的生活。 没有几个男人能够抵得住这样的甜言蜜语，更何况说话的人还是这天下罕见的绝色尤物。他眸光动人，言语盈盈，一举一动都是挑逗，仿佛无声的邀请。金星明就觉得嗓子有些发干，却见叶梅更加无助地舔了舔嘴唇。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也没有继续忍下去，一下子握住叶梅的手，冲动地开口道： 为了梅儿，我自然是什么都不怕的，可是梅儿这么美，我的一份心怎么能被梅儿捧在掌心？ 金星明又使了些力气，一把将叶梅抱紧在怀中说： 梅儿，你若是成了我的人，我一定会尽快将你救出来。 叶梅几欲作呕，可是那犹豫只是短短的一瞬间，她的脑中飞速盘算着一些事儿，下一刻便双手如蛇一般地攀上了金星明的脖颈，在他耳边吐气如兰道： 好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